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28集。看到杜艳离手机屏幕上自己爸爸的手机号，被束缚住自由的单隐生不禁有点错愕。 我去！ 啊，杜总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么幼稚真的不太好吧？ 哼，跟你学的。 这 幼稚没什么，有用就好。 杜艳离此话一出，单隐生也终于消停下来了。对此杜艳离颇感满意，就收起手机专心看文件，处理公司事务。没一会儿功夫就忘了单隐生这茬。不知不觉间，时间悄然流逝，窗外的灯光越来越亮了。杜艳里也完成了今天的工作内容，他利落地合上电脑，刚想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一直保持沉默的单隐生终于吭声了。 杜艳里，你要补偿我。 好，我带你去吃麻辣小龙虾。我平时只吃清淡的东西养生，偶尔倒也想吃点重口的。最重要的是今天被这家伙当众奶油处理，我得压压惊。 你怎么突然这么好说话了？ 难道被我搞得整个人都变态了吗？ 单隐生自然不敢把后半句话说出口，他只感觉到杜艳里冷漠地瞟了自己一眼，然后替自己松开了外套，终于让他恢复自由。杜艳里什么都没说就往外走，单隐生只好乖乖地跟了出去。其实杜艳里这种人一般都不会在同一件事上给别人第二次机会，所以他每天照常上班下班，忙于工作，也不再多花精力去关注单隐生。一旦他不再关注了，单隐生就自然而然地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。哪怕两人还住着同一个屋子，他们也没有更多的交谈，比交谈更亲密的事情自然也不会发生。单隐生只好苦闷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暗自腹诽， 真是的，这叫什么保养合同，明明是合作关系，还是冷漠到极点的合作关系。 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8:30，佣人们早在半小时前就逐一离去了。整个别墅里除了单隐生外，只剩待在书房里看书的杜艳里。可是单隐生也没想上楼找人，两人的关系算是暂时陷入了僵局。 我想要我们之间更进一步的话，得需要一个突破的契机才行啊。 杜艳里思考了片刻，脑海里渐渐酝酿出一个有趣的想法。他迫不及待地给许亚打了个电话。 许亚，想要这个月的第三份工资吗？帮我查一下杜艳里最近半个月的行程。 每一年的年末年初都是公司业务最繁忙的时候。元旦假期过后，杜艳里很快就进入了新一轮的工作狂模式。这次他要去法国巴黎出差，参与一场重要的商业谈判。这是杜氏财团新一年第一季度比较重头的项目，因此他做了不少准备。尽管谈判过程复杂，会面整整花费了7个小时，但事情的发展都如他所料，所以最终的结果自然也符合他的预期。合作事宜谈妥后，春风得意的杜艳里带着团队成员一起走出了商业大楼，但他也没有歇下来的打算，转头就问秘书接下来的行程。 回国的飞机是安排在今晚还是明早？ 原定是明天上午的，需要改成今晚吗？ 不过什么？ 杜总，在您开会的时候，单先生派人送来了这封请柬，是一场名为艳里的私人时装秀，1个小时后开场，已经有车子在等您了。 杜艳里伸手接过请柬，只见纯白的请柬上印着艳里二字， 字体因为涂饰了金粉而金光闪闪，而请柬的反面则烙印着一位手持红色玫瑰的国王。 想不到单衍生还记得我曾经和他说过，我只带国王系列的手表。 说吧，没我准许，为什么单衍生能自由出入我的办公大楼，还能知道我的具体行踪？ 这个， 你这个季度的奖金没了。 我，许秘书，我真的被你害死了。那杜总，我们要提前回国吗？ 不，我就去看看这场与我同名的秀吧。 好。等等，所以杜总，你还是要抽空去单总举办的秀？既然你真的和单总关系匪浅，那为什么要扣我奖金啊？ 杜彦礼到达会场的时候，正好是入场时间。杜彦礼在侍者的引导下，来到了一个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大门前面。可大门一推开，映入眼帘的景色却美得犹如置身于18世纪的欧洲宫廷。高高的圆弧穹顶正对着金色的地砖，两侧墙壁画满了鲜艳璀璨的壁画，壁画之间赫然立着中世纪的盔甲，庄严神圣又璀璨夺目。整个空间音乐轻缓，香氛涌动。杜彦礼一边欣赏着这美丽的光景，一边跟着侍者走到圆桌边缓缓坐下。每张圆桌上都放着一个国王摆件，方脸国王头戴皇冠，颇为倨傲地站在桌子上，看着每一位来到的客人。杜彦礼盯着这个国王看了看，忍不住挑了挑眉。 国王手中的玫瑰。 正当杜彦礼疑惑不解之际，大厅的音乐疏忽一变，灯光也随之做出了变换，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关注。众人向灯光看去，只见在大厅的尽头，一对男女模特挽手并肩地踩着红毯缓缓而来，时装秀终于正式开始了。美艳的女模特身着奢华的裙装，纱织长裙点缀了璀璨宝石，行走时翩然而动，把18世纪的奢华与精致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手握细杖的男模特同样别具特色，一身重工刺绣的黑色时装，领口缀有蕾丝领结，头上却戴了一顶略显叛逆的贝雷帽，古典与现代元素的碰撞产生出绝妙的视觉效果。一场奢华的盛宴就这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模特们游走于圆桌之间，如同在宫殿之中跳着动人的圆舞曲。坐在位置上欣赏着这一切的杜彦礼，自然也接收到了单隐生想要通过这场秀传递过来的信号。 在单隐生的眼中，我就是这样的吗？奢华之中带着一丝叛逆，哼，真是有趣的事情。 时装秀从开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半个小时，本以为活动临近尾声，不料大厅尽头走来了一个人。那人身穿银灰色西装，外面披着一件同色长款外套，外套表面又附了一层毛皮，而毛皮上还带有精致的刺绣，刺绣随着灯光的变化而转换出不同的色泽，非常耀眼夺目。然而这样的时尚装扮并没有引起杜彦礼太多的注意，反而身穿这身衣服的人才是他视线的落脚点。那人就是这场时装秀的主办人单隐生。单隐生的头发向后梳成了一束扎了起来，一些碎发别在了耳后，轮廓漂亮的耳朵则完全露了出来。聚光灯下，他的皮肤就像白瓷一样浑然天成，细腻无瑕。他脸上那肆意绽放的笑意又比冷瓷鲜活生动，扣人心弦，三分惊艳于杜彦礼心中油然而生。杜彦礼上翘的嘴角写满了得意，而眼中那明亮的光芒直叫人想握在掌心， 在经过杜彦礼的身边时，他忽然转头对着杜彦礼眨了眨眼，那眼中的光芒随之纷纷洒落，让杜彦礼情不自禁地抬起手想要抓住光，但虚幻的光芒又怎么可能抓得住呢？他最后抓住的是一朵红色的玫瑰。这朵红玫瑰并非真实的玫瑰，而是做工精细的工艺玫瑰，但它栩栩如生，妖冶艳丽，并不比真玫瑰差。而花萼处还用墨绿色的线绣了杜彦礼的名字。 这种随时随地都能看见自己名字的感觉还真是怪异，就像单以生这个人一样怪异。 杜彦礼笑了笑，目光又跟随着光芒万丈的人走了片刻才收回来。他把玩着和请柬有着一样香味的红玫瑰，结果发现里面还绑了一张贺卡，他在贺卡里面肯定也写着他的名字，也许还有一句祝福语什么的。然而在他打开贺卡后，他发现自己完全猜错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